我以为的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派工作52周年，缅甸、民主刚果、印度、德国和保加利亚在11号到17号期间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、讨论会、朝鲜图书图片及手工艺品展和电影欣赏会。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的同志和敬爱的金正同志不朽革命业绩的照片，还展出了白头山朱觉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介绍我国自豪面貌的图书图片，反映我国人民智慧和才能的手工艺品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劳动党旗等我国影片，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。会上发言者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领导业绩。在民主刚果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